带中面向佛陀，除发师父和三文信女一文信。再文信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佛之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咁呢个十大愿王呢？根据这个经文啊，我就讲了四种啊，即是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已经呢讲完。那么今晚就开始讲第五个大愿王，叫做随喜功德的福智善男子。福智即是福于上来。第四种呢忏悔业障已经讲完了，我哋其次咧就讲呢个随喜功德，佢就服持。嗱，咁啊善男子咧就系叫一声当机呢个名字，即系因为咧已经系上过一种讲完，加讲另外一种，咪再嗱提醒佢呢个注意力，所以先叫一声系善男子就当机啊，善财童子，包括在座所有当时啊。一切嘅男子，而个女子都在内啦。咁啊，言随喜功德者言，即系讲啊，所讲啊，即系所谓随喜功德。嗱，呢个随喜功德咧，主要就系啊，我哋做乜嘢事都好，最紧要就随喜，就千万咧就唔好妒忌，又或者就破坏。嗱，随就系随顺，喜就系欢喜。我哋随喜咧就系一种功德嚟嘅。嗱，例如有一种人，佢系中意结缘，或者中意共争，或者中意做呢个社会嘅好事，好似赠衣施粮啊，或者咧修桥整路啊，总之人哋做一切嘅好事啦吓。咁但系呢个发心做嘅人咧，佢就冇咩嘢决定。究竟我做好啊，就唔做好咧？啊，我又好想做喎，好想帮人喎。咁啊，应唔应该帮人咧？嗱，咁呢种咧犹豫不决啊， 如果你知道嘅咧，你就扯啦，你就鼓励佢啊，好啊，修桥整路咧系一件好事，啊，正衣施养咧系一件好事啊。如果我哋佛教可能你共争啊，系一件好大求福嘅事啊，好事啊，啊，你建立道场或者咧做呢个菩萨像咧，令到人哋有机会拜佛，咁啊系一件好事啊。咁呢个人本来想做啊。由於佢咧猶豫不決，咁你喺旁邊明白啦，你就鼓勵佢，你就隨喜。咁啊，即使咧你唔係出錢，或者你咧有錢你唔想出，或者你冇錢你做唔到，呢個唔係問題。但係你能夠都知道呢一個人想做好事，但係佢未曾作最後決定。咁你幫佢一把口，係鼓勵佢收福。鼓励佢做呢一件好事，咁啊，你所得嘅功德同福报咧，就同呢个布施做好事嘅人咧，系同样功德。所以呢个随喜功德咧，都系好大嘅，好好嘅。但千万唔好咧，人哋想做，但佢就未曾决定喎。你反过嚟，不如你就唔好做啦，有咩嘢好啫？咁啊，咁啊，种种个阻挠，种种嘅。破坏就变咗呢个罪过咧，就好大啦。所以随喜咧，就系一件功德事，系一件咧最好嘅事。所以我哋咧，犯咗个佛教徒，人家哋个好事，你一定要鼓励人家做。啊，咁佢唔做就唔关我事啦，因为系佢发心做，系佢出钱做。我只是鼓励他随喜，希望他做成这件事收啲福。嗱，咁如果反过来，如果人哋做坏事咧，你就唔好随喜咯。啊，如果有个女人佢走去做嗰啲唔正常嘅心理上有问题嘅事，嗰啲唔好嘅事，你就只有劝佢唔好做，你就唔好随喜啊！唔怕就可以做啦，咁啊大件事啦。所以呢啲问题咧就要分清楚。凡是好事，无论是供养三宝、社会福利、赠衣施药、修桥整路啊，呢啲都是绝对的好事嚟。有人家想做，但是佢犹豫不决，咁啊又想做嘅，又想唔做嘅，咁你就喺旁边咧，尽量都鼓励佢，你应该要做啊。嗱，赠医施药，好多人有病冇钱睇医生成药，你啦赠医施药啦，帮助佢医佢个病系一件绝大嘅好事。咁点样好法呢？嗱，我哋要明白，我哋而家讲修行啊嘛。如果我哋呢个肉体就系呢个身体啊，成日都有病都唔舒服，你又点样可以去修行呢？你都冇心机去修行啦。咁如果佢人都有病，你帮助佢，或者你自己冇能力帮佢，有人可以帮佢，你鼓励人家嚟帮佢，令佢呢个身体健康啦，咁先就可以有精神去诵经啊、拜佛修行啊嘛。所以咧，我哋随喜功德，叫人家嚟赠衣施养咧，系一件绝大嘅好事。咁啊，修條整路咧，咁呢條路崎岖不平，咁啊行兩步就踢個石頭，咁啊當然後生仔都冇問題啦。好似我呢啲咁行路都已經有問題噶啦，再嚟個崎岖不平嘅路又有石頭，就好容易就會慣一跤嘅。嗱，咁你慣呢一跤咧，就是、後果就可大可小，就話唔定噶啦。咁所以你能夠啦嚇，有人中意喜歡修條整路。你就不妨鼓励佢，叫佢整好呢条路，等到嗰啲即使健康嘅人唔怕咧会跌倒，就算身体行动唔方便嘅，就更加令佢咧行得舒服，唔怕跌倒，唔怕受伤。所以咧，劝人佢哋修桥整路啊，随起呢个修桥整路咧。亦都是一份咧，系好大嘅功德嚟噶，所以话以随喜功德。嗱，咁啊向下咧就讲呢个随喜功德咧，就有好多种嘅，只有向下解释啦。咁啱呢个标题嘅随喜功德，所有进法界 去向大十方三世一切佛赞，极微尘数诸佛如来。嗱，咁啲下边咧就首先咧系除起咧佛嘅功德，咁啊所有尽佛嘅虚空界，咁啊法界咧就好广大噶啦。所以整个娑婆，如果简单讲整个娑婆世界啦，咁啊如果再广啲咧，咁啊娑婆世界以外，仲有好多世界，佢哋东方就有净琉璃世界。西方有极乐世界，多啦我哋啦。从佛经里边咧，所谓世界就无量咁多嘅，咁啊叫做尽法界、虚空界。十方就系讲呢个横篇嘅，打横计，东南西北就个铺平，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，加上上方下方，咁啊横讲咧就十方。三世咧就竖起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就系竖讲嘅，咁即系十方三世咧就系横遍十方，就竖讲三世啊。嗱，咁一切佛刹，刹就即系国土，佛刹即系佛国土，凡系国土都有佛出世，有佛度众生嘅。咁啊！又咁啊！话个法师啊，你有冇呃我啊？你话如果有佛、有国土、有世界，都有佛坐道场度众生，我哋应该见到啊！我家冇见到啊，边次有佛坐道场说法啊？嗱，呢啲咧就系我哋嘅众生迷，即系法眼就未开啊！即使有佛喺你面前，你都见唔到噶。因为你自己仗住自己，好似昨晚打个比喻，反正嗰啲玻璃窗门咧，本来阳光普照咧，玻璃系透明透亮啊嘛，可以嗰啲阳光射入嚟，你可以唔使开灯都得。但系由于你搵一块黑色嘅窗帘布挂上去，咁啊嗰啲阳光啊就俾呢个黑色嘅窗帘布咪仗住啦，嗰啲阳光就唔可以射入我里边啦。就譬如啊，我哋众生呢个业障心重，咁啊业障心重啊就仗住自己，即使有佛啊企喺你面前，你都未必啦系睇得到啊。嗱，唔使讲别个，就讲我自己啊。我去普陀山，我去过三次。普陀山啊，大家都知系观音菩萨嘅道场嚟噶嘛，响浙江省普陀山。咁啊，好多人都去過噶啦。嗱，咁我本人咧，最初出家就做到今日幾十年咧，我可以講，我係觀音菩薩嘅忠實信徒。我屋企咧，到處都係觀音菩薩。我自己念嘅念普門品，念嘅係觀音菩薩，念嘅係大悲咒。啊，或者唔得閒咁就唔念啊，靈講啊。總之我想得起，我都係念呢幾樣。咁但我几十年来啊，我去过三次普陀山，去呢个梵音洞咧，就叫嗱，观音菩萨喺面前啦，啊，佢又抱住个仔送子观音啊，又或着白衫咁啊指住，真系好确凿睇到好清楚。咁我就根据所指咪碌大啲啊去望啦，一次都未见过，真系连半次都未见过。观音菩萨点样个样咧？我真系未睇过。呢啲咪唔关别人事，别人睇到系人家业障冇咁重啊，佢咪睇得到啦。好似就算就挂块窗帘布啦，佢唔系挂个黑布啊，佢挂嗰啲咧系稍微白色嘅布啦，都仲有啲阳光可以射入嚟啊嘛。虽然冇咁清楚，佢都睇得到啊嘛。佢挂块黑布咧，系咪遮住晒睇唔到阳光噶啦？咁我就好似黑布咁样，自己业障都睇唔到，就唔关人事啦。所以咧，就唔可以话咧，我睇唔到，你就唔相信。啊，我见唔到就当系呢个世界冇佛。呢啲系佛讲话十方三世，即系树红三世幻别十方，即系话尽通遍界，每一个角落在在处处都有一切佛国土。有佛国土就有佛喺嗰度坐道场度众生， 如果冇佛坐道场道众生啊，就不明佢就佛刹，不明佢佛国土啦。加佢界讲明嘅佛刹，讲明佛国土，而且包括尽香别法界十方三世都有，所以用呢个一切两个字咧，就包括晒啦。包括上头所讲尽香别法界十方三世，所有一切一切嘅地方啊，都有佛国土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国土无量，国土就有佛坐道场，所以国土无量遍十方三世啊。咁啊，佛呢亦都系无量遍于十方三世，处处都有佛啊。所以话极微尘数，诸佛如来。嗱，极微尘数咧，即系呢个数目咧好多啦，就将呢个十方三世啊，一切佛国土。含埋啦碎，將個磨碎啊，變成個微塵咧，咁有勢嗱，咁啊一粒微塵就當一尊佛。咁你話將個十方三世一切佛國土，將佢碎為微塵，咁呢個微塵就多到真係數唔出，個電腦都計唔清噶啦。咁啊一粒塵就當一尊佛啦。咁呢啲佛亦都多到啦嚇，數唔出咁多，我話極微塵數咁多個諸佛如來，諸就係多呀。咁啊，國土無量，有佛坐道場，咁啊佛亦都無量，所以用呢個諸字咧，就是、做咗個代表啦。諸佛咧就好多，嗱如來咧就即係佛，嗱諸佛如來咧就是、就呢一句話四個字一句。所以我曾經講過，佛有十號，就是幫助我哋學經、用睇經、重經嘅人一種嘅知識。呢十種號咧，有無上士，有應供，有正遍知，有善世世間解無上士。咁我哋讀經讀到呢啲咁樣嘅名相咧，讀到係應供，咁啊即係佛啦。读到是无上士就即是佛啦，读到善世，善世就是佛啦，就帮助我哋咧系明白佛经嘅道理。所以诸佛如来，佛即系如来，如来就即是佛啦，系平等平等。不过用个文字，如来有十号，你用咗两号就凑够咧，系四个字一句。呢个系我哋中国嘅文化嚟嘅。所以诸佛如来，但从初发心，能够成就佛、成就如来，即系究竟成佛呢？嗱，究竟成佛就系果啊，果就不离因，咁啊因中就系从发心啦。好似我哋每一个人，经常都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，嗱咁啊理论上有佛性就可以成佛，呢、这个肯定系佛讲嘅，经常讲嘅。但系唔系话讲啊就算喎，啊你可以成佛，咁你哋就成佛。要靠呢个修行，要发心用功啊，要修行先至可以咧，由修行嘅功力消除烦恼，了断生死。先至可以成佛啊！例如我哋讲诶，恭喜你今年咧发大财，喂，咁啊恭喜讲下都冇事，但系唔系我恭喜啊你今年发大财咧，就真嘅咧，就唔系咁简单噶。话就好听，究竟你今年即使你真系发大财，成为世界上嘅首富啊，都有你个条件，都有你点样嘅办法。做一切嘅事，或者做生意，或者你好彩中马票，中六合彩，咁样咧都有个理由噶，唔系话我恭喜你咧，啊今年发达啦，咁就发达噶，都有个因由噶嘛，有个理由先就发达噶嘛，咁所以加密诸佛如来咁多啊，点样成嘅咧？佢从初发心，从佢最初咧开始修行，佢想咧成佛。你咪发心咯，咁啊发心咧，呢、这个都好紧要啊！你发嘅系咩心咧？如果你发嘅系成佛之心， 是行菩萨道，是自道道人，这样呢这个成佛的机会呢就有希望啊。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啊，经常讲的他们因该果害，这个因呢就包括这个果，但是果是因缘，你所证的果呢就一定跟你的因呢是有关联，是相符合。如果这个因不对，果亦都不得，好像你想煲一煲靓的饭，你一定要找些靓的丝苗米啦，或者加的不超过市场。最靓是什么米呢？你就买些认为最靓的米，那个米才是饭的因嚟啊嘛。唔通你煮嗰啲面粉啊，点可以煮成饭呢？煮泥沙点可以煮成饭呢？因为嗰啲面粉啊，同埋嗰啲泥沙唔系饭嘅因啊嘛。嗱，如果你揾啲靓嘅米啦，咁咪又教嗰啲米水又教得啱啱不多不少，你嗰啲火炉亦都俾得好，咁啊呢一煲饭咧就一定系香喷喷好食。五八三及底包你靓，因为米呢加上你的人工做得好啊，就是为这煲饭的因，有这样的因啊，这个果就是一煲饭啊，那么因该果开了，发米的因就包括这煲饭的果啦。那么果是因缘呢，这一煲饭就成功了，煲得好凉粉粉啊，咁啊，包括有呢个因啊，系嗰啲好嘅米啊，加上呢个好会煮饭嘅人啊，啊咁啊几种因素夹埋咪有呢个好饭，所以因果咧系一定咧系相符嘅。所以话从初发心，佢初发心咧就系行菩萨道，要悲智相运，自道道人，亦都要了但一切万法为心。三界为心，又要忘我，又要忘这个法执，一切执着断除，你才就可以呢断烦恼了生死，与这个诸佛如来各种的果位呢是相应啊，那个从初发心，他就为一切智就勤修福罪，就不惜生命。嗱，咁呢几个经文咧，就解释个从初发心。佢就发啲乜嘢心咧？佢做啲乜嘢啊？佢就为一切智。嗱，一切智咧，应该咧叫一切种智，系三智之一，系最高嘅一种。佢哋一切种智，就系话咧有呢种波嘢嘅智慧。了达万法为心，了达一切法即心自性啊！明白一切法是为心本具，不是离心别有，不是心外合法，一切法是自心自性本具。那么这种这样的了解呢，就是这个一切智，就是了达一切是为心自性，了达一切法都是真如实相，了达一切法就《花严经》的最后宗旨，是他们一真法界。那么这种智慧呢，了达一切法都是平等，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现，是为心本有。如是他了解呢，就他们一切智加慧，就是因为那么他想成佛就要发心啦。咁啊，发心佢点样行咧？修啲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为一切智，要有呢个智慧，先至可以断烦恼。能断烦恼嘅力量，就一定系要有智慧。如果冇智慧咧，你呢个烦恼啊，呢个我执同埋呢个法执咧，就冇法子断嘅。所以第一个发心咧。就是为求一切种子就勤修福罪，除了智之外呢就要修福。所以我就讲一个故事，两只手啊是很重要啊， 冇咗兩隻手咧，我哋嘅人點生存啊？啊，點樣去揾食啊？啊，點樣去做事啊？就算少咗一隻啊，都唔方便啊！要兩隻手都具足。嗱，咁兩個手具足，必須乜嘢？表示福德與共都係智慧啊！我哋有智慧，先就可以明白佛理，知得點樣去修行。我哋有福德咧，先至有人家幫助，有人家成就你去修行啊！咁啊，如果冇福嘅，咁啊飯都冇得食，咁又冇地方住，咁又冇衣服着啊！咁你又點樣去修行啊？你又點樣去修咧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有智慧之外，仲要修福。嗱，咁啊，修福最大最大嘅原則咧，就要多結啲善緣。就今日呢次所講除起功德啦，你要多結啲善緣，同人家哋多結啲緣，要除起功德，唔好得搞破壞，唔好得妒忌人家哋做好事。人家做好事，你只有除起，你只有赞叹，只有除起功德，你千万就唔好破坏。你有钱就固然好啦，就算你冇钱，我做唔到，我冇能力去做喎，你可以除起功德。嗱，例如有一个人，佢咧吓今晚讲经有成千人，佢就买得十箱金生橙或者苹果。嗱，我哋通常一箱咧都有差唔多一百個嘅，嗱，咁啊十箱咧差唔多一千個嘅，咁啊今晚有900或者1000人聽經喎，咁呢個就買十箱橙或者蘋果嚟結緣，差唔多人都有個，咁但係嗰啲送貨嘅，嗰個貨車送到門口嘅咋，那個貨車唔好似使人呢個禮堂噶。任何車都唔可以駛到去一個禮堂裏面講經嘅地方啊！咁即係話送貨送到門口，你都要揾人搬入去嗰個講經堂嘅禮堂結緣啊嘛！咁但係呢個結緣嘅人咧，佢係一個老人家，出錢咧佢做得到，佢仲可以有能力。但係你話十箱金生生或者蘋果啊，送貨送到門口，佢一箱箱搬入去結緣咧？佢呢個力量咧就冇辦法啦，因為佢老啦，冇咁力氣去搬啊。嗱，咁突然間有個後生仔，哎呀，爸啊，你冇力搬啦，我嚟幫你搬，搬入去結緣。嗱，咁呢啲咪除起功德啦。雖然呢個後生仔咧，佢冇出過錢啊，呢十箱橙或者蘋果咧，係呢個老伯伯出錢買噶，但係呢個後生仔如果冇出過錢。但系老伯伯咧冇力啦，喺门口搬入去呢个礼堂结缘。你由呢个后生仔嘅气力，佢后生咪有气力嘛，咁啊搬入去咧同大家结缘。呢啲系咪佢哋除起功德啦？佢所得嘅功德，虽然佢冇出过钱啊，佢所得嘅功德、所得嘅福报、所得嘅善根嘅好处啊，系同呢个老伯出钱买十箱橙或者苹果咧。是同樣的功德，所種的是同樣的善根，是無分彼此啊！咁啊，可見咧，除起功德咧，係不可思議啊！我哋人生在世，身為一個佛教徒，我哋只有啦，隨處結呢個善緣，千萬唔好啦，妒忌、呷醋、破壞。你有呢個妒忌、呷醋、破壞，呢個行為固然冇，就係咁啊，心理上都唔好啊，都係損自己個福德，係損自己嘅智慧。你要除起，就算你做唔到，我冇錢啊，我做唔到啊，唔係罪過。你唔可以去搶人家哋嘅錢啊，做好事啊，係唔啱噶，人情法理都唔通喎。但你可以除起好啊！啊，你今日啊，啊共振啊嘛，好事啊！你今日做咗几多修桥整路，或者浸啲事啊，好事啊！啊，绝对好事，功德无量咁啊！你讲得几句咧，鼓励嘅说话，令到呢个发心嘅人咧，都生个欢喜心啊！你所得嘅功德啊， 是平等平等啊，同呢个出处嘅人咧系一样，系无分彼此。所谓勤修福罪，就是修福，即系修福最大嘅好处咧，就系有一种福报。你今生佢突然间结缘，你内心咧，你乜嘢事都好咧，你唔会走到骨头路。仲要话柳暗花明。又一村啊！啊，睇埋个骨头路啊，点解佢转个弯咧？仲有哇，一个另外一个天地喺前面啦吓，系一条光明个康庄平坦大路。你唔转呢个弯，你睇唔到；你转呢个弯就睇到啦。咁但譬如啦，你好似觉得呢个人咧骨头路啦，睇埋死路一条，但系佢一转呢个弯咧，面前一条康庄大路。所谓柳暗花明，你又一村啊，佢唔系走死路啊，啊唔怕走呢个 dead street 啊，系一条康庄大道啊。就譬如我哋，如果你生前你多生多世，在在处处发心帮人固然好啦，就算你冇能力帮人，你个嘴咧随起赞叹。隨起功德，就算你冇財力，你有呢個氣力咧，你可以幫人家哋做事。例如好似我哋講啲有張台，咁啲老人家就冇力去搬去擺喎，嗱後生嘅咧啊幫手擺台，係成就好多人坐度聽經啊！你真係功德無量啊！等嗰啲人坐得舒舒服服喺度聽法師講經咧。呢份功德系归你所有啊！所以我有一次就去呢个深圳啊，去云发寺。咁啊，佢个大老和尚啊，本门老和尚，佢系我师傅嚟嘅。咁佢就旧家讲旧年啊，就103岁生咗阵啊，应该系03唔系02啊，03岁。咁啊，大寿佢就请埋我去啦，我咪去啦。就住喺呢個嗰間賓館啊，唔知佢叫咩名，我唔記得啦嚇。咁啊都好好嘅，好大嘅，一間房坐住住幾個人嘅。咁啊，佢有人家訪問我，咁佢講佢有一間寺嚟嘅。咁啊，寺咧，當然加拿大陸嗰啲寺咧，嗰啲廟咧，好多都開放嘅，即係你讓嗰啲參觀嘅遊客咧入去參觀，要買門票啦。咁咧有人家就話一間寺廟，佢問我，佢話寺廟裏邊啊係清淨噶嘛，咁啊可唔可以開放啊俾人家嚟參觀咧？佢有啲人話唔好噃，寺廟係收閒人，清淨地喎。咁我話可以，咁佢話點解？佢一般人都話唔可以，點解你話可以？我嗱，我話佛廟裏邊稱為一間廟。或者稱為一間咩寺或者咩精舍，就算係茅棚都好啦，係出家人住嘅地方咧，都應該有佛像。嗱，咁啊大嘅建築物，當然佛像做得大啦。就算係少少一間茅棚，100几尺嘅啫，當然佢就唔可以擺到好大嘅佛像。就算係10寸。咁啊，20寸一尊佛像，咁啊都系佛像啦。嗱，咁如果个开放咧，好多嗰啲游客啊，佢未必系信佛嘅，佢未必系佛教徒，咁啊肯定冇理由入嚟参观，个个都系佛教徒啊。呢个肯定，呢啲以你推测都应该唔会推测得错噶啦。咁啊，既然佢唔系信佛，佢入嚟呢个寺庙啊。睇见佛像的庄严，就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所讲啊，佢出咗个哇，佛像好庄严噃，啊佛像好圆满，佛像好威仪，或者佢点一点头，或者举一举手，表示一种恭敬啊。佛讲啊，如是诸人，等我都为佢受记啊，皆已成佛道。因为佛堂里面有佛像，令到一啲唔信佛嘅人望到佛像，生个欢喜心，生个尊重心，生个善心啊，佢都种下一个善根啊， 将来成佛都靠呢一次见佛像啊！我所住嗰啲寺庙咧，系可以开放，可以公开俾人家哋嚟参观。理由就系咧，希望佢见到佛像、观世音菩萨、其他嘅菩萨像啊，生一个欢喜心。呢、这个欢喜心一生，呢、这个善根就种咗啦。咁啊，种咗呢个善根啊！佢生生世世，佢总有一生咧。今日见个佛像，嗰种个欢喜心个善根显发嗰阵时咧，佢哋有机会直佛闻法修行，系可以成佛嘅。所以我哋咧从初发心，系为求一切智，以共咧勤修呢个福罪，就不惜生命物能呢句话就好重要嘅。佢为着修智慧、求智慧，就为着勤修呢个福德嘅积聚，佢连生命佢都可以舍，佢连生命都可以唔要。嗱，呢啲而家佛经里面好多好多。嗱，释迦牟尼佢有一世，佢为着呢几只老虎仔。咁啊，今年就太大意啊！大家都知啦，我都系老虎嚟噶。咁样啦吓，有老虎妈妈，佢就生几只老虎仔啊！咁佢生咗咧，佢就走鬼咗去噃。咁嗰啲老虎仔咧，佢就唔理啦。咁啊，唔理老虎仔啊，即系如果冇妈妈俾奶佢饮啊，佢连企都企唔起身咁，我啊走啊，佢连企都企唔稳，佢一企就跌翻低噶啦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咧就去帮佢。你用嗰啲竹尖啊，竹尖咧，好似我哋打针抽血咁样，抢自己嗰啲血管咧，用个竹尖啊，咁啊督入去，嗱咁啊竹啊通心噶嘛，就算系细支嘅竹尖都系通心噶，咁啊嗰啲血咧就系响个竹里边嘅通心咧，就流出嚟嘅地下，就流到个老虎仔嘅身边。咁啊，等啲老虎仔咧，系饮咗嗰啲血，就可以生存，就唔怕饿死啊！嗱，呢啲就系说明咧，佛啊，系真真正正啊，系为度众生，为着修呢个福，就不惜生命啊！嗱，呢啲咁样嘅行菩萨道嘅慈悲心咧，一般人咧做唔到啊！所以今日我就可以换一个名词，好似今日捐器官啊，嗱咁呢个都系属于咧不惜生命啊，万变冇用噶啦，自己咧已经走人啦。当然咧，佢死嗰阵时咧，未必话全身嗰啲器官咧都冚唪唥死晒冇用噶嘛。咁有啲未曾死得去噶，有啲仲可以用得噶，你就立遗嘱捐俾人哋。咁又咪可以帮助呢个人生存？呢啲就属于咧不惜生命，系修福啊，系结缘啊。所以我哋睇电视新闻之后咧，呢、这个受你捐赠嘅人，得以呢个生命咧保存。佢话唔单我多谢呢个人啊，我哋全家都多谢呢个人捐助，帮我呢个性命咧延长啊。咁你话几大个欢喜心嘅？你就所得咧好大个福啦，加埋罪咧就罪埋，唔系收一样两样啊，系好多好多唔同嘅修福嘅方法，佢都齐修啦，而且有好多咧对于自己嘅生命咧有关系嘅，佢都不惜生命啊去做啊，例如咁啊佛在世嘅时候。有一位尊者，好似舍利弗尊者话，咁佢本来就小乘人，佢就行菩萨道，学菩萨，学行菩萨道。咁啊，菩萨道发心咧，就如呢次所讲，系不惜生命，佢为众生。咁啊，有人咧，佢哋有个人啊，迎面而来，咁啊，提提可可行到好凄凉。咁啊，舍利弗就問佢啦，佢話：你點解哭得咁凄涼啊？佢話冇嘢，佢因為我阿媽咧有病，病都要死啦。咁我同佢睇醫生， 咁啊睇醫生，醫生話咧，個本嚟醫食你就冇得醫噶啦，但係咧有藥，如果你能夠做得到咧，都有得醫。咁呢個做仔咁啊，就請醫生快啲講啊！我點樣我盡量能夠做得到啊，我都做，即係話救翻我阿媽啦。咁我嗱，除咗藥我可以俾你，佢仲要揾一個有修行嘅。有道心的有修养的人那对眼来到和药做药人，用这个有修行有道心的修行人那对眼呢做个药人一起煲，煲好你阿妈喝了呢就肯定这种病好快，如果不是呢就真的看不见了，没法子帮你了。咁你話佢必須揾呢啲咁嘅人咧，所以佢就好憂心。呢、這個做仔就提提呵呵啊，喺路上佢必須揾呢啲咁嘅人點啊？你咁啱如果射離婚，佢就講俾佢聽。射離婚話得冇問題，佢話你真係需要啊嘛，我可以幫你。佢就上出嚟畫一隻眼出嚟就俾佢，俾佢佢一睇，佢話唔對喎，佢哋畫呢只係右眼啊。个医生话咧，一定系要左眼啊！佢话右眼唔得噶，点解你唔问下我要边一只，你就话出嚟咧？咁谢丽芬话好，既然你要左啊嘛，我右都话得啦，就话埋个左眼俾佢。咁啊，照大家听到嚟讲，应该都冇问题啦。但系咧，佢将佢问一问，问一问咧就平平翻只脚嚟踩佢。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说那个医生有修道的人那些牙齿有用，他说我一闻都有腥腥的那个味道，他说就证明就不是这个修行人的眼，你不是一个修行人，所以无效无用，所以我呢就跌落地下揾只脚踩咗佢就算了。那么四月忽转者退心了，所以都明白到佛讲啊，所谓众生难度啊，你话两只眼都冇咗，真系不惜生命都可以讲啦，都度唔到呢一个人，你话行菩萨度几难咧？所以家下咧话不惜生命啊，喺一件咧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嘅事，但系佛咧系诸佛如来。最初发心咧行菩萨道啊，亦都咧系做得到啦。为修智慧，为修福德，就不惜生命去做啊。嗱，虽然不惜生命去做啫，唔系一次半次啊，唔系今日听日咁简单啊。经不可说不的佛刹劫，未曾作劫，一一劫中舍不可说。佛可说佛刹劫未曾数，透目手足。嗱，咁呢条数就好犀利条数啊！唔系我一时两时，一日两日，系经过不可说不可说。嗱，呢个数目咧，即系用个嘴都讲唔清嘅。我曾经咧系解释过，系《花严经》124大数里边咧，系倒数第二。就佢就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即系话咧，形容呢一件事咧，系讲唔出咁大，讲唔出咁高，讲唔出得咁广阔，用个嘴去讲啊，用个书盘去打咧，都讲唔出，计唔清，所以就用呢个不可说，不可说呢几个字嚟形容。加包说俾佢，佛刹即系佛国土，极未尘数。将所有讲唔出咁多个佛世界磨成咧灰尘，咁啊一粒灰尘就当一劫啊！家咧微尘无量，劫数亦都无量，证明呢个时间咧行菩萨道啊，不惜生命呢个时间咧系好长好长，系讲亿亿万万年咁样去做啊！咁呢啲个菩萨嘅慈悲心咧，有几多个做得到啊？所以话成佛系人人都有份， 但是真真正正啊能够做得到的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所以我常有个譬如，我们读书无论哪一科，医科又好，文科又好，法律科又好，能够读到博士位呢是最高的，哪个不想啊。但是真正能够拿到这个博士位的呢，当然世界上都很多，但亦都不是呢好普遍的个个可以得啊。的的确确呢写这篇博士论文啊不是那么容易写得到，不可以相同啊。你这个题目写这篇论文不单是这间大学不可以有相同，从此有的就是全世界的大学能够有资格发这个博士位的大学，如果有相同的，你这篇论文都不可以接受的。咁你话几难啊？系好难好难啊！所以我哋家沙成佛都系一样啊，系从初发心，为一切智，勤修福罪，不惜生命经，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佛刹劫未曾所见，咁咪一一劫中每一个劫里边啊，就舍弃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佛刹劫未曾所个偷。目手足啊，即系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啊，几多千千亿万年啊！我哋每一生每一世啊，都系施舍放弃我哋个头，或者对眼，或者啦一只手，或者一只脚嚟到去布施，同人家哋结缘。嗱，咁呢一份嘅事业咧，我哋净系听下啲经文。都已经啊，觉得唔系咁容易啊！何况你真系能够做到咧，就的确冇乜见到个人做得到，所以你成分啊，亦都好难。虽就系咧，人人都有佛性，有机会成佛，但系真系能够成佛嘅咧，都要唔知经过几多心田嘅蛇，所谓三大可心其劫啊，去修行。先至可以成就啊！各位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系原本种种波罗蜜多。嗱，咁向下就解释，虽然咧系咁难行，但系都要行，先至有所成就。个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嗱苦行就是所谓舍头无手足，系苦行啦。有几多个做得到？但系佢能够做好多就苦行，苦行中加咗个难行两个字咧，就即系咧做得好难，唔系个个人可以用得到，咁啊佢就难行个苦行。但系佢能够做得到喎，经过无量无数咁长时间去做，所以咧虽然系难行个苦行，都系能够圆满种种。波罗蜜门，波罗蜜呢就是印度话，中国话呢佢就到彼岸。咩叫做到彼岸呢？好似我哋过海，你响佐敦道码头，你想过去统一码头咩？咁佐敦道码头就佢哋此岸，我哋住响九龙。或者就係住喺渡船街，住喺佐敦道，咁啊，梗係過海就坐佐敦道個碼頭啦。咁啊，加住有隧道啫，但係當年冇隧道噶嘛，坐遊埋幾少輪，大家都知啦，香港人啊。咁啊，我哋喺九龍呢邊咧，就佢哋此岸，我哋向住目的地就對面望得到嘅。如果唔係冇有下霧，係望啊通一碼頭。虽然望到啫嘛，你如果冇一只船啊，将你渡过呢个河流咧，呢条海啊，你都冇法子从左敦道码头就去到对面统一码头，一定有一只船能够咧载到你上船，咁啊嗰只船咧起程，咁啊经过呢个河，呢个太平洋其中之一段。先就可以去到對面統一碼頭，咁啊，左得個碼頭就佢哋此岸啊，我哋住喺渡船街， 我哋住喺左京道，住喺油麻地，係嘛？咁啊近啦，佢似我。嗱，咁啊對面通州碼頭就佢就俾我係我哋所去嘅目的地，中間一個一小段嘅太平洋咧就係、是、河流。咁啊對面咧佢就彼岸啦。嗱，咁啊此岸咧就譬如生死，彼岸對方統一碼頭就係無上大波涅盤佛果菩提。嗱，咁啊中間呢一段太平洋咧，少少嘅太平洋咧，就係屬於呢個煩惱個河流，係生死個河流。嗱，如果我哋唔識游水啊，你喺中間突然間個船沉咗失浸死。因為你唔識游水嘛，識游水仲好啲，唔係好遠，好多人都遊翻轉頭。咁即係話呢啲水咧，就係、是、生死個河流。如果你冇游水個技術，就肯定係浸死。就譬如啊，如果你冇呢個修行嗰種嘅功夫，冇呢個修行嗰種嘅道力啊。你一定在这个生死海中漂流，在这个生死海中呢就是轮转。那么你家下呢，你因为你有修持，有这个道德的修养，好像一只船那样，就从这个生死的此岸渡过这个生死的河流，到达对方呢这个不生不灭个涅槃个对方，咁啊佢哋圆满种种咧，系波罗蜜门，嗱圆满啊，即系好圆满啦，究竟成为嗰啲圆满，嗱种种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波罗蜜啊，佢哋到彼岸啊嘛，就系、是、有种种唔同，嗱例如六道，咁啊常常都讲啊啦，就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六道呢就用呢六种饭啊，是道呢六种个毛病咁嘅六道。你亦都有人叫六波罗蜜㗎喎，那个波罗蜜呢就唔係咁简单，程度就高很多啦。每一种饭啊都收到究竟呢最高嘅程度，咁就叫做波罗蜜。我哋布施做到话最高嘅境界，所谓三轮体空，无我无呢个接受嘅人，亦都冇布施嘅物件有多少？三轮体空无我无法执嘅境界啊，咁就叫做布施波罗蜜，布施圆满啊！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六样都收到究竟圆满，咁就叫做系六波罗蜜，就唔系叫六道咁简单啦。嗱，咁啊讲经就讲下就好容易，嗱真系做到咧就的确系唔系咁容易，系好难。但系家下咧，诸佛如来啊，佢从初发心，佢就做到，系咁样学，系咁样行。最后呢圆满种种六波罗蜜啊，六种都到达彼岸啊。那咁咩叫做门呢？我都已经讲过啦，门就能通为二。我哋有呢个门喺外边可以通返入嚟屋企，我哋亦都有呢个门要出去街嘛，你由呢个家里嘅屋企呢通过呢个门去到外边，吃饭又好，上班做工又好，去银行去出个市场买餸又好，就靠呢个门通出通入，系完全靠呢个门。嗱，咁啊，家下话六波罗蜜门咧，亦都系一样。如果从修行呢方面，我哋都喺外边六波罗蜜圆满，就系、是、从外边啊呢、这个入到咧。这个登堂入室究竟成佛的个地方靠这个门。那从入俗道众生呢，我们成了佛了，不可以只为自己嘛，要道众生嘛，也都是从这个门呢行出去。到外面呢与这个有缘众生呢 去到佢哋。咁你叫做係門，門同埋能通出，又能通入。加話呢個原本種種波羅蜜門咧，就係因地中難行苦行，難行就能行，難捨能捨啊！一切能夠做得到，究竟成分咧，就原本種種嘅波羅蜜門，就進入種種菩薩之地。嗱，咁啊，進入種種咧。那門呢就我都話能通啊嘛，喺外邊能夠通到翻屋企，就係我哋喺外邊咧，經過多生多世咁嘅修行，嗱咁啊，究竟咧通入嚟呢個成佛呢個堂屋，我話進入種種菩薩之地啊！嗱，菩薩就有好多種，有高低不同。即係呢個程度有淺深不同，嗱智地咧就係屬於啊菩薩所修嘅波耶，咁啊菩薩嘅程度個位置有淺有深，咁佢所修呢個波耶咧，亦都係有淺有深，無論淺與共深啊，都係由佢咧最初發心修行啊，為一切智勤修福罪。不惜生命啊！一切難行苦行，原本種種波羅蜜門，先至可以證入種種菩薩嘅次第，嚟成就諸佛無上菩提。成就咧，就即係咧成功啦，圓滿成功啦，咁佢哋成就。諸佛就係講十方諸佛，處處都有佛。咁啊，佢哋諸佛無上菩提咧，菩提就係國度啊。嗱，無上咧，即係呢個程度咧，再冇一種咧係高過成佛嘅境界噶啦。就好似我就講呢個譬如，你無論讀邊一科，咁啊到博士位咧，佢哋呢一科冇得再讀噶啦。如果未有精神，要讀個第二科。攞第二科嘅博士咁就可以，你話你讀自己本身呢一科啊，讀到攞博士位都冇得再讀噶啦，係最高個學位噶啦。其實我哋修行成佛都係一樣嘅成就無上菩提，所以菩提咧，印度話叫做無上，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中國話咧，佢就無上正等正覺，就係呢個菩提。嗱，無上咧，即係最高，冇嘢再上得過去嗰度嘅無上。嗱，正等咧，菩提佢哋角度係真正平等，凡係成佛啊，都證到呢個波耶嘅智慧，喺無上嘅菩提度。佛可以成就，我哋众生亦都可以成就啊！系绝对咧，系平等，系真正平等，系真正觉悟。就好似呢个博士位系人都可以攞嘅，唔系某一个人嘅专利权。总之你个环境、家庭环境好，可以帮你交学费，俾你啲钱。又可以俾你寄宿住喺學校，你又有心機讀書，咁呢個博士位咧，可以講咪隨手可得，人人都有機會。家當然好多人都唔係博士位咧，當然佢呢個因緣唔具足，佢咪攞唔到啦。咁既然咧因緣具足都攞到啦，咪即係好似真正平等啊！佢就無上真正平等，係真正嘅降，咁就叫做無上菩提。及波涅盤，嗱波涅盤咧，亦都係印度話，中國話咧佢就大寂滅啦，大就係發生虛空遍法界，無處而不在，咁啊叫做大啦，嗱寂。就是波耶 有呢个波野之功，先可以将我哋嗰啲烦恼心者呢系直静下来。嗱，灭呢就解决，即系灭除一切烦恼，灭除一切嘅心者，所以大直灭呢就即系发生波野解决，系三身具足。因此呢个大波野经里面讲啊，佢话如来之身非是涅槃，单波野亦非涅槃，单解脱亦非涅槃，我今具足如是三法，就入于涅槃啦。所以呢个波涅槃咧，中国话佢哋大正灭，即系咧发生波野解脱，咁啊成佛之后咧，一正永正啊，三德备藏，色皆具足。咁就明白佢就大正灭嘅咧，大涅槃啦。嗱，分布舍利，嗱咁啊涅槃咧，通常我哋佛教啊，一般讲涅槃咧，即系去咗世界。其实涅槃咧就唔系话真系去咗世，佢不过所佢咧已经咧系化缘已毕，有缘众生道尽啦，佢要离开呢个世间。咁就叫做涅槃，系不生不灭嘅境界。咁啊，因此呢个涅槃两个字咧，唔系随便可以称呼嘅。嗱，咁啊去世之后咧，我哋通常讲咧就系、是、啊火葬啦，呢个佛教嘅仪规嚟嘅。嗱，咁啊舍利咧就系、是、火葬之后啊，系烧出嚟嘅舍利。印度话佢就舍利，中国话佢就灵骨啦。嗱，灵骨咧，认为佢就坚固子，佢好坚实嘅。嗱，咁如果从嗰啲骨头或者牙齿咁啊烧成嘅咧，佢就白色嘅；如果从嗰啲血肉烧成嘅咧，就系红色嘅；如果从嗰啲头发啊，烧成嘅咧就系、是、黑色嘅，虽然呢个颜色有种种唔同，但呢个舍利子咧就唔系个个得嘅噃，唔系个个有噶，所以家好多人啦唔明白吓，边个法师去咗世，梗系火葬啦，睇下佢有冇舍利先。其实啦，喺日本嚟讲啊，唔系咁容易有啊。呢、这个有两种理由，一种或者佢个道心未曾登峰造极，就未必有；或者佢即使有啊，有一种人咧冇咁个心愿，佢唔想咧求呢个舍利。总之咧，好好地去世，唔好咁多痛苦，走咗之后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最好啦，就唔一定咧有呢个舍利。有啲人咧，佢个心愿咧唔希望有呢个舍利，都有呢种咁嘅人，所以佢就冇舍利。其实咧，如果真正烧到舍利嘅咧，你话佢难，亦都唔系难，即系好多嘅理由咧就可以啦得到呢个舍利嘅。但系好多理由之中咧，好多亦都咧关乎到啊呢个私人嘅问题。呢、这个私隐嘅问题，所以咧就唔系咁样随便咧，响大庭广众嚟讲。不过总之呢个舍利咧，就系、是、每一个修道嘅人，出家可以，而且在家人都可以，就系睇下你有冇咁样嘅功夫，有冇咁样嘅修持，系呢个道力嘅凝聚，就有呢个舍利啦。嗱，咁啊，舍利通常讲咧，就有两种嘅，一种就叫做色身舍利，一种就叫做法身舍利。嗱，色身就我哋呢个肉体啦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肉体系阿妈生出嚟俾佢嘅。咁呢个肉体咧死就火葬啦，咁火葬之后咧，头先我讲过。如果是骨头牙齿烧出来的，多数都是白色，如果是血肉烧出来的就是红色，如果头发烧出来的 當然合適啦。當然有些呢是私隱的問題就不講啦，亦都有很多呢可以講的。例如有一類人無論出家在家，他的理一生人不講是非，不講大話，不會噏三噏四，一心一意念佛，或者持咒，或者每日诵经，一个死咗之后咧，呢条理咧可以有蛇嚟啦。点样咧？或者有啲成粒嘅，有啲咧成条理咧唔消坏嘅，全身咧消散啦，冇散啦，嗱嗰条理咧仲喺度。我哋鸠摩罗什法师啊，就系咁样啦。他一生人翻译好多经典，我哋诵经咧，呢、这个翻译人啊，好多经咧系鸠摩罗什所翻译嘅。佢所翻译嘅经典咧好多，所以佢临去世嘅时候啊，佢话如果我一生人所翻译嘅经典冇有错误嘅，如我去世之后火化咧，我呢个舌根条理咧唔坏，证明我所讲一句一句翻译出嚟。是符合佛意，不会违背佛的心意。果然他火化之后全身都没有了，但那条理存在还放光，那么从此就证明他一生人翻译佛教的经典是没有错，是值得我们受持读诵去信受，只是其中一种。其次呢，嗱係例如我哋講牙齒，你真係如果唔講大話，唔呃騙，唔會知人哋嘅騙意，唔會揾人哋嘅笨啊，講笑話唔會尖酸刻薄，加以重經念佛，你一生修持咧，嗰啲牙齒消唔爛嘅，全身都冇咗啦，但成棚牙一隻隻咧。唔单话唔坏，仲好实用，个锤仔嘅抌咧都抌唔烂嘅，咁坚固嘅。呢啲就系属于一种咧好嘅修持。嗱，虽然系咁样，你自己问一问自己，有几多个做得到？边个个嘴唔系说三道四噶？有几多人个嘴见到面唔系讲张三就批评你四，都系揾笨，都系呃人嘅，都系打妄语啊！當然就不可以呢有這些捨離了。所以色身捨離就分為兩種，一種就叫做全身捨離，一種叫做碎身捨離。那什麼叫做全身，即是整個人呢保存在那裡不會壞的。那麼從古呢就很多了，那麼我出身南華寺的，你哋大家去過南華寺都知道，嗱，咁南華寺有六祖殿，就係、是、六祖大師嘅，六祖大師嘅真身成個喺度。另外兩邊咧，咁一邊咧就係堪生大師，一邊咧就係丹田祖師。咁南華寺嘅六祖殿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三尊肉身喺度，全身嘅成個噶，冇壞噶。由六祖到家过千年噶啦，佢都冇坏啊！咁啊，最后由于恐防呢个时局转变啊，惊人破坏，所以就搬去云门寺，交俾虚云老和尚睇佢点样保存。嗱，咁呢份工作都系我做噶，好似女人孭仔嗰阵孭，但系孭住六祖大师个金身咧。响南华寺行路啊，天光六点行到下昼晚上黄昏六点啊，行足十二个钟头冇车坐噶，亦都冇晏昼食水都冇得饮噶。嗰阵时咁啊，孭去南华去云门寺交俾老和尚，系我自己亲自孭去噶。咁啊，后来老和尚点样收存，点样保护呢啲，我就唔在场啦，我就唔知啊。嗱，呢就佢哋全身射嚟。嗱，咁啊，最近呢个二三年来咧，台湾有位慈航法师，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呢位老法师嘅名。佢系一个大肥佬嚟噶，唔系一个瘦掹掹噶，好肥，好似弥勒菩萨咁噶。佢叫做慈航， 咁啊，肥嘅人當然就應該就唔用之補全嘅，但佢去世之後咧，誒落為粥，佢就唔用棺材，咁啊亦都唔火化，照上海，因為上海就冇山啊，就通常用個缸，用個缸將個盤都打咗咁樣，成個人咁放到個缸裏邊，就冚埋個蓋，將個口夾揾啲膠咧，揾啲嗰啲泥啊咁啊扶住呢個夾口。他如果我啊，個肉身唔壞咧，佢話你同我哋裝缸之後六年，你就可以開缸。如果開缸之後，即係我化咗我冇廠啦，咁啊冚埋佢就輸錯啦，唔使出聲。佢話如果六年之後啊開缸，我仲喺度坐喺度，仲係唔壞嘅話咧，你同我鋪金。咁啊，佢啊有間學校嘅，佢有好多學生嘅。咁啊，當時咧就有十個比較咧係入室弟子啦。咁啊，到最後六年過咗，呢個十位入室弟子一商量，咁啊點咧？你話如果打開蓋冇咗喎，咁啊呢個面子啊好難為清啊嘛，即係話老法師冇收字啫。但可會唔會話成個不壞呢？就真係未知之數，你冇開過蓋，點知裏面係乜嘢啊？咁但係佢個遺囑寫明六年就可以叫你睇下，你唔可以違背呢個法律嘅喎，呢個法律規定嘅喎，遺囑嚟嘅喎。咁啊，結果咪都係開啦。點不知一開咧，佢唔單唔好壞，嗰啲頭髮仲生翻出嚟。咁啊，男人啊有須噶嘛，嗰啲胡須啊照樣生出嚟。咁啊，即係話成個肥佬啊，佢係好肥嘅，一個大肥佬嚟噶。咁啊存在啦。咁啊，既然啊存在啦，依為足，就同佢咧洗乾淨，剃咗個頭，剃咗啲須，同佢都鋪金。鋪金咧就喺呢個台灣，我都去睇過。不過聽講後來咧就搬咗個地處。咁就唔知去咗邊度就唔知啦，家下冇咗噶啦。嗱，呢啲人佢哋全身正咧，即係全個人身咧，都係保留，佢唔會壞。好多在我哋中國嗰啲大廟裏邊咧，好多好多男眾有，比有嚟女眾都有。去世之後咧，佢全身咧唔會壞。咁我哋全身舍利，嗱咁啊碎身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头先所讲啦，啊呢个牙齿，啊或者呢条脷，咁你知啦，火烧都唔坏，咁啊碎身啦，牙或者脷或者头发，系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嚟啫嘛，咁啊好零零碎碎嘅，咁啊叫做碎身舍利。咁啊，色身中有全身，就有碎身兩種舍利。嗱，咁啊，法身裏邊咧，咁啊，仍有兩種，亦都係全身同埋嗰啲碎身喎。咁啊，點樣分咧？凡係大乘佛法，如《花蓮經》嘅一真法界為體，《蓮經》嘅三如來藏性啊，《波耶部》嘅實相波耶。呢啲咁样嘅名词，我哋能够证到系究竟成佛，无有欠缺，咁就佢就全身舍利啦，即系了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了得万法为心，透透时道，万法为心就不于心外求法。法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能够这样明白了解修持，证到这个一真法界的理体，那就叫做全身舍利。碎身呢就是佛以下或者菩萨，虽然叫做等觉菩萨，那些上差一等未曾究竟，那么声闻阿罗汉或者圓覺啊，或者嗰啲權位菩薩，嗰個境界冇咁高，多屬於呢個碎身舍利所攝。 我们因此这个舍利呢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就叫做灵骨，亦名叫做身，在色身方面也有全身有碎身，但是在这个法身方面呢亦都有全身亦都有碎身，那么已经呢是解释过了，所以就分布，就那个分布呢就是说你碎身舍利。我们答释迦牟尼佛啊，去世之后他火葬烧足死了84000那么多，那么当时那些国王啊很多都是信佛的，就互相出兵去争取佛的舍利。那我们中国呢都是很福报，都分到一粒，在哪里呢，就是我们家所知的，在这个浙江宁波有一间叫做阿育王子，他们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。如果大家去食过普陀山呢，就一定经过宁波的。那么你经过宁波，你一定有三个道场，包括七塔寺、天童寺和阿育王寺。那么这三间寺呢可以说是宁波佛教的地标的。你去到宁波呢很少说不去参观这三间寺的。那我因为我去过普陀山三次，即是经过宁波三次呢，我就去看过三次。那么这个阿育王子看舍利呢我也看过几次，你每次你要看呢跟我当家或者只师傅呢申请，那他们呢就在这个功德堂排好班，请那些舍利出来摆向中间，然后呢上香站，你这个参观的人无论几多个上香顶礼，那么念完香站啊顶完礼之后呢，咁另外有一位出家嘅师傅呢佢就将嗰啲舍利呢又好似装住，又好似个好似一个小嘅雀仔笼咁样，有个病会玩住去到个窗口，就叫你望叫你睇，咁睇到咩颜色呢就个人嘅业障唔同啦。如果睇到啲舍利黑色嘅呢，咁证明你业障重啦，你真係快啲忏悔，快啲多得诵经，快啲多多念佛求忏悔，唔系业障深重，将来堕落都唔定噶啦。嗱，咁如果睇到系白色嘅咧，咁啊恭喜啦，白系清净噶嘛，咁啊即刻冇呢个染污，咁啊说明你呢个人咧心地清净，与佛有缘，呢个系最好噶啦。咁当然有啲人睇到系咩蓝色啊，睇到系黄色啦，咁啊个人睇法唔同。咁但系我睇到嘅咧，我睇过三次，亦都当然咧唔系话如黑色，亦都冇睇到话完全系白色，咁都系杂杂杂，有红嘅，有黄嘅，有蓝有绿，咁啊究竟代表乜嘢咧？我亦都唔知，所以我就睇过三次。嗱，呢啲属于分布射嚟，佛响印度去世，火化焚身之后咧，好多射嚟。当时印度好多嗰啲国王咧，仲要出兵好似打仗咁样去抢嘅，咁之后就分发各地咧起塔供养。我哋中国就分到一粒，就系阿育王子嗰个地方有一粒。嗱，咁另外仲有其他啦，好似呢个早几年佛教会咧，曾经咧四月初八早几年法会，有一次咧就睇呢个咩佛牙。我都唔記得啦，就好像呢個陝西扶風呢個法源寺，咁啊呢啲咁樣嘅舍利咧係國寶嚟噶啦，唔係咁容易俾你睇嘅。咁嚟香港展覽嗰陣時咧，雖然我都去頂過禮拜咗，但係呢個放高在上睇唔到啦。咁我就自己啊妙想偏開，以為有得睇啦。咁啊，跟住佢今日送翻去陝西扶風，咁我聽日坐飛機去陝西，去到扶風法源寺想嚟睇咧。但呢啲係國寶，任何人都唔可以請出嚟睇，除非有特別上頭嘅交代，一般人咧唔可以攞出嚟睇嘅。 咁啊，結果就叫做去到法源寺咧，咁啊向嗰個地方拜只嘅後幾個頭，就旅行咗幾日，又經過呢個終南山，叫做見過終南山，咁亦都去呢個白馬寺啦參觀過，咁啊之後咧就翻嚟啦。咁呢啲屬於咧呢個舍利，咁啊舍利寺咧。亦都係真係咧，唔係咁容易一個島啊，加分布舍利。咁啊，所有善根都我皆除起啊！以上所講成就佛嘅無上菩提，同埋大波涅盤，用我佛去世之後嘅舍利，所有呢啲咁嘅善根咧，我都悉皆除起啊！即係等於話有舍利嘅地方。我去供養，我去頂禮，我去求參悔，所有佛的地方我都去頂禮，我都去求參悔，去重經持咒，這些一切一切善根呢，我即刻是除起，不單不會破壞，如果自己可以去做，我就自己做，如果別人去做或者他不方便，我都鼓励佢去，或者成就帮佢去，一切嘅善法功德，我皆除起，绝对咧唔会破坏。佢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切我皆除起。嗱，呢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除起呢个六趣嘅善。嗱，咁啊，頭先上嚟嗰一段經文咧，就佢哋除起功德啊。嗱，咁變緊呢段經文就唔講呢個功德啊。我哋分科呢個科名就叫做六趣嘅善咧。嗱，六趣就係六道嘅眾生，六道眾生咧，一半就係三善道，一半就係三惡道。未必有呢個修持佛菩薩嗰種嘅功德，佢能夠有一啲善心啊，做一啲佛法嘅好事，弘揚佛法、修福修慧，都已經係唔簡單啦。所以你除起呢、這個下呢段經文咧，係除起呢個六趣善，就唔係除起六趣嘅功德。嗱，咁啊，六趣咧，六就六道。人天阿修罗就叫做三善道，地狱饿鬼畜生就叫做三恶道。嗱，咁六道中咧，有啲地方咧就称为叫做五道。五道咧就即系咧，将呢个阿修罗道啊，就归纳为其他几道，因为人道有阿修罗。畜生道有阿修罗，天道有阿修罗，地狱鬼畜生都有阿修罗，咁啊其他五道都有呢个阿修罗，所以咧六道咧就可以少讲一道，只系讲五道。可以讲，凡系喜欢打斗、喜欢聊事斗非嘅、喜欢牙牙喳喳咁嘅磨拳擦掌呢种人咧。就是他们人道中的阿修罗，以此类推，天上亦都有打斗，地狱鬼畜生咁啊，亦都有打斗啊！我哋如果养只狗啊，养两只、三只咧，你俾食嗰阵时啊，俾一个俾一个，你咪实打交啊！呢啲大家都知道，呢个普通嘅知识系人都知噶。你一俾咧，你三个两个你都要俾。你只要俾一個嗰兩個你唔俾咧，佢就肯定打交就打到死咬死為止，唔肯放過。呢啲就係畜生道阿修羅。於是咧，六道中其他五道都有阿修羅。凡係喜歡打鬥、聊事鬥非、磨拳擦掌、唯恐天下不亂嘅，都係阿修羅。所以六道中將呢個阿修羅咧歸埋其他五道都有。所以就叫做五道，加埋六趣喎。嗱，趣咧就趣向， 有咁嘅因，就吹向咁样嘅果。贪心重嘅，就吹向呢个地狱；嗔心重嘅，就吹向呢个魔鬼；愚痴心重，就吹向呢个畜生。我哋五界嘅心重，首次五界就吹向呢个人道。我哋兼行呢个十善法，兼修呢个世间禅定，就吹向呢个天道。因为呢五道之中各有个因，就吹向边一条路，所以称为呢叫做六吹啦。仍然佢就五吹除咗我修罗。咁家师话呢段经文就及俾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，就是包括呢六道啦，系除起呢个六道呢个种嘅事法，及俾及就系边及，除咗上面除起佛嘅功德之外啊，就系边及，其他呢俾就系指十方一切众多嘅世界六趣四生。咁六趣我哋头先系讲过啦，四生呢系个胎卵湿化，系四种生，就系我哋世界上啊，无论边一个国家，其实一般都有啲四种生嘅。我哋人同埋嗰啲畜生，例如猫啊、狗啊、猪啊、牛啊。呢啲都是胎生的，我哋人固然胎生啦，阿妈怀胎十月生我哋咯，咁啊猫啊狗啊猪啊牛啊，咁啊都系咧由狗妈妈、猪妈妈、牛妈妈啦、猫妈妈生佢哋出嚟噶。当然怀胎几长时间咧，就系佢有佢哋嘅种类，就佢有佢哋嘅时间性。我哋嘅人就十月啦。咁你就想胎生，嗱卵生从一个蛋生，好似鸡啊、鸭啊、鹅啊、蛇啊、龟啊，我哋都系先有个蛋，然后由个蛋里边咧生出啲鸡都系啦，鸭啊都系啦，先至有个蛋，然后咧由佢个妈妈抱呢个蛋，佢呢个热力啊、个力量，将佢咧系孵成。佢嘅仔，咁啊成功之后就破咗呢个壳，咁啊生出嚟，呢就叫做卵生啦。嗱，湿生咧，凡系同水有关系嘅，如果冇水咧，就生唔到嘅。水系润湿，咁啊湿湿地噶嘛，好似一件衫啊，咁啊晾得七成干啦，仲有三成未干噃，咁啊都系湿湿地，黐手黐脚噶嘛。咁啊，佢哋湿啊，凡系与水有关，离开呢个水，好似啲蚊仔咧，就系啦。嗰啲蚊仔咧就冇咗嗰啲水，所以我哋喺呢个新闻里边宣传啊，要保护呢个环境啊。我哋有水都要清咗佢，好似花盆、淋花底下咧，成花盆呢个点啊，有水咧，你唔清咗佢咧，会冇蚊仔。我哋冷气机有水，如果你唔清咗佢啊，又会冒蚊仔。我哋或者落过雨一个潭，有一潭水未曾干之前，咁呢一潭水又可以冒蚊仔。咁凡系同呢个水要湿湿地有润有水嘅润气，先至可以生长嘅，就明为佢哋湿生啦。化生咧就系变化，好似蝴蝶啊，其他嗰啲虫咧，佢因为呢个气候变化咧，先就可以生长嘅，就明白佢就化生啦。虽然咧每一种畜生，每一种动物都有佢咧出生先就可以食，但系出生个方式咧就是、有胎、卵、湿、化。呢四种个唔同，所以个六趣四生啊，咁合埋咧就有十种多啦。 佢話一切種類除咗六趣四心咧，仲有其他嘅種類嘅，好似《金剛經》裏邊咧有啦。若有色，若無色；若有想，若無想；若非有想，非無想。呢都係屬於啦十二類心之一嚟嘅。所以話除咗六趣四心，有其他一切嘅種類。所有功德，即係所有佢個好處啦。我哋每一種都有個好處，好似只貓，佢就負責捉老鼠啦。呢個係佢個好處，係佢個責任。嗱，咁啊狗咧就睇門口嘅，有個好處啦。嗱，咁啊雞咧，當然家就冇好處啦。但舊時有好處喎，因為舊時點解咧？舊時就冇鐘啊嘛。咁你朝頭早起身啊，或者啦嚇一早去開工啊，靠唔靠雞叫啊？咁有隻公雞啦嚇，朝頭早咧大概四點零五點鐘啦，佢就會叫啊。唔止叫一次，佢都好大聲叫好多次。咁你咪知道起身啦，去做你嘅事咯。嗱，講到呢隻雞咧，我就講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咧就係我自己親自咧經歷過。亦都證明畜生都有佛性，唔單為人有佛性可以成佛，畜生都有佛性，佢個機緣到啊，咁咪亦都可以成佛。嗱，咁我咧，我出家就唔係我師父收我，係我師公收我嘅，因為我師公咧七八歲。當然他不會再收徒弟，但他自己有四個徒弟，老大、老三、老四都有徒弟，他有幾個徒孫的。但是我的師父就是老二，他就沒有徒弟，也都從來未曾收過徒弟，就算他離開師父呢都計埋在內都沒有，即是總之出家這麼多年就這麼多年沒有收過徒弟。咁我師公既然諗下老大、老三、老四都有徒弟，既然老二冇，咁我自己都幾廿歲啦，咁啊替我呢個老二嘅師傅咧就收我。咁我師公就住喺寶安新墟嗰個地方，有條村有個水背村，你哋都知有個寶安人啊，如果有我知噶啦，寶安啊新墟。即是上三門下三門再過啲新墟旁邊有條村叫水背村，姓陳嘅，嗰時有一間家廟，我師公喺度住，我就喺嗰度識我師公嘅。咁佢啊，連金剛經嘅我早兩晚介紹過啦，佢係湖南人，佢係過輩嘅，時差唔知話都唔知道做乜嘢，當然後來就知啦，初初唔知啦。咁佢一生人金剛經嘅，咁啊舊時就冇呢啲鐘噶嘛，舊時我哋六七十年前呢啲咁嘅鐘仔應該有都唔多噶啦，可能咧鄉村地方都唔係咁有錢，都未必有得賣。咁朝頭早我師公通常咧要上殿噶嘛，咁啊四點鐘都就要上殿噶啦。咁啊我到去嗰度出家咧，咁啊亦都要上殿咧，你知後生仔梗係難瞓嘅。個個都差唔多，唔瞓覺就唔係後生仔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師公就為咗方便我起身，佢哋養一隻公雞，咁啊朝朝就係咁叫啊，我咪起身，使唔同師公上殿啦。嗱，咁啊上殿咧，呢只公雞咧，佢就梗係走埋嚟企喺我師公嘅側邊啦，就聽我哋上殿。之外啊，我師公每日念金剛經。有時就過背坐到揸住豬肝同人嚟攞咩嘢，有時就敲木魚。咁啊，我試過敲木魚連鋼鋼極都又好快噶啦，即係幾分鐘就一步噶啦。咁啊，嗰只雞咧就緊係企喺我師公嗰只腳嗰度。咁啊，伸長條頸啊聽我師公做鋼鋼極。咁啊，經過好幾年，當然我哋就唔會劏佢，唔會食佢咧，就靠佢叫起身噶嘛，係嘛？亦都係出家人唔會劏雞啦。咁啊有一年有一日，咁啊我哋两公孙起身咧都练咗上咗早殿，亦都食咗早餐噶。啊，点解今朝唔见只鸡出嚟嘅咧？ 咁啊叫佢哥哥講咪叫佢咧，佢又冇反應喎。咁我就去佛殿睇啦，仲企喺我師公嗰個坐重擊嗰張凳啊嘛。我睇下點解咦，好似冇乜表情咁啊，只係側側啲個頭，嗰對眼又唔眨。我唔肯手恐下佢咧，佢就碌低即刻死咗啊！嗱，咁啊，就一隻雞啊！佢固然保存個生命，唔會捱咗俾人劏佢。但佢最後因為聽《金剛經》啊，聽我哋兩公孫上早殿做《金剛經》啊，佢能夠企喺度，咁就走咗啦。你話可見啊，佛法真係不可思議啊！嗱，我家咁樣講俾你聽啦，都係隨喜功德嚟噶。啊，講俾你哋聽，希望你哋明白，畜生都可以企喺度走啊！我放我哋嘅人咧，佢唔識得念經啊，佢只係聽，佢有咁嘅靈性，佢朝朝晚晚聽我哋上早晚殿，聽我師公同我讀《金剛經》，佢聽得多，所以佢亦都最後咧。系咁企喺度，咁就走咗啦。咁我哋只有喺菜地啊挖个头，咁啊安咗嗰只船啦。嗱，咁呢啲咁嘅故事咧，就系、鼓励大家，亦都包括我自己啊。畜生都有佛性啊，畜生都可以成佛啊，亦都从呢个地方嚟证明我哋啦吓。在在处处见到嗰啲畜生，要帮佢鬼子啊！要幫我哋幾條阿彌陀佛啊！等我種下善根，將來脱離呢個畜生身啊！唔好再度做畜生啊！畜生都有佛性啊，都可以成佛。所以我哋對於佢所有的功德，即係話佢個好處咧，我哋乃至一層一粒微塵咁少嘅，咁少咁細功德咧，你唔好睇小佢啊！我哋咧。都要隨喜啊！嗱，咁啊，功德呢兩個字咧，就同呢個福德咧，就有啲唔同嘅。嗱，我哋根據《六祖壇經》六祖大師講咧，佢講呢個功德啊，有好多種解釋。佢話堅性就係功，平等就係德啊。我哋見到我哋本性係我哋嘅功夫修練啦。但我哋了解我哋呢個本性係平等的，唔係你有我冇或者我有你冇，係個個異性，人人本具，所以人人有居會成分啊。因此就唔係佢哋功德就堅性，就佢哋功平等就佢哋德啊。又話內心謙下就叫做功，外行於禮就叫做德啊。但我哋話我哋內心要謙下，唔好得自大，唔好咁高啊！我哋對外咧，對一切人，即使對一個畜生，我哋都唔好虐待佢啊！唔好得將佢啦嚇，殘忍虐待啊！要好啲照顧佢啊！我哋照顧畜生，都係好似照顧未來之佛。咁樣樣外行於嚟，我哋對外咧，對一切人，對一切畜生都有一種禮法，就叫做德啦。咁又話咧，自性建立萬法，就叫做功；身體歷練，就叫做德。即係話自性咧。能够建立万法，一切法是由自心所建立。我们啊，这个体呢，自性这个身体呢，离一切的妄念，就是我们的德。那么这两句呢，即是说啊，我们啊，这个自性能够建立万法，所以万法为心。虽然万法为心啊，但我们这个身体呢，是一尘不染，一法不漏，咁就明白佢就得啦。呢个就系六祖大师咧，在《六祖坛经》里边咧所讲呢个道德嘅意思有好多嘅，我只系记得呢几句，就讲呢几句啦。 總之功德與福德就有很大的分別。功德第一德就是永德，不會退失的，不會消滅的。但是福德呢就是生滅，無論你幾大福總有享盡之一人，即使你千年萬年有福都說明千年萬年這個數目，不過時間長一點，你過了千年萬年的福德滿了就沒有福的了，就墮落的了。所以福德呢，福不可以說不要，但是不要完全收福，亦都要收啲智慧啊！福德用智慧两种咧，都要平衡发展，平衡收集。所以呢句话，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心，一切嘅种类，所有功德，乃至一粒微尘咁细嘅，我皆随喜啊！通通咧，我都随喜赞叹。隨起都參加，不可以破壞，不可以妒忌，破壞妒忌就罪過無量。如果你隨起讚歎幫助，就是功德無量，上我皆隨起。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之佛，有學無學，所有功德我皆隨起。呢段經文呢就隨起咧，呢句二乘嘅功德，二乘咧就包括小乘嘅阿羅漢，依個小乘嘅圓覺兩種，咁啊加埋佢哋二乘啦。我合比十方三世一切聲聞，嗱咁啊聲聞就即係小乘阿羅漢啦，亦都好多嘅。十方盡享變化界，過去未來現在三世都有。既然十方三世都有呢個聲聞阿羅漢啊，就多到無量咁多嘅，因此用呢個一切咧嚟到包括。嗱，聲聞咩嗰啲聲聞咧，就以佛音聲就令一切物，咁就叫做聲聞。嗱，咁如果重新教你嚟講，就個法説呢個四諦法苦集滅道，咁啊因此而開悟證阿羅漢果，咁就叫做聲聞。嗱，四諦法咧就是、苦集滅道，就個佛咧最初成道為呢個焦塵如摩加士十力。馬聲小兒從這個五位比丘最初說法的，在這個六野語而說的，就是他們最初轉法律，就是這個四諦法。那這五個人呢，就本來就是佛未出家前在皇宮做太子的時候呢，呢五個人就係服侍太子啦，服侍釋迦牟尼做太子嘅時候嘅。咁後來太子出家去雪山修行，咁啊佢個父親啊就唔想佢出家，咁就派呢五個喺佢身邊服侍佢嘅人咧，去雪山咧就係迎請太子咧回皇宮。咁啊！但系太子就堅決出家，就唔肯翻呢個皇宮啊！所以呢五個隨從呢五個人咧，就冇辦法回宮復命，就恐怕咧受到啊皇上嘅責罰，所以佢都唔敢翻皇宮，就話隨從服侍太子。咁啊，跟住釋迦牟尼佛啊！在这个雪山呢苦行，当然很多年呢，总数就是六年。那么其中呢他的生命叫做一麻一麻，但这个一字呢你用我一粒麻一粒麻，那么吃牙牙都不够，那么点生存呢，是吧？可以说呢就是一餐麻就一餐麻， 每日所食嘅一餐係麻，一餐係麻，咁啊佢哋一麻一麻啊，所以六月火行咧，你睇下釋迦牟尼佛説三月火行嘅相咧係好瘦嘅，連嗰啲排骨啊都露出嚟嘅，係一種咧係好難睇嘅相。咁啊到最後咧成佛啦，釋迦牟尼佛咧即係功夫圓滿啊，佢哋作觀。佢話：如果我以咁樣嘅身去成佛啊，恐怕後來嗰啲人咧，佢話：唉，你想成佛好容易啫，你咪躲埋個山，咁啊餓六年，咁餓到皮黃骨瘦排骨都露出嚟，咁咪成佛啦。咁啊，恐怕後來嗰啲人咧唔明白修行嗰種嘅苦心，唔明白修行嘅程序啊，所以佛咧就起坐，到呢個離念河。當時有很多個睇牛嘅女仔嘅睇牛嘅，咁啊到晏晝咧，咁啊嗰啲牛咧又放咗個食草，嗰啲女仔就走落嗰啲離念河裏邊咧，有啲啊替牛沖涼，有啲啊自己沖涼。咁啊見到佛嚟咧，佢哋係有好大嘅善心，亦都好尊重佛，係皇太子嘅身份啊，喺呢個雪山修行捱苦。一餐埋一餐埋埋咗六年，埋到那皮黄骨瘦，排骨都露出嚟。咁我哋就地将嗰啲牛咧，去揸嗰啲牛奶出嚟，就放少少米。咁啊，即系牛奶煲粥啊。咁啊，当然系够营养啦，用牛奶当水嚟到煲嗰啲米，咁啊，即系牛奶粥咯。当然好营养啦。咁我哋供养法。咁啊，佛都記頭先我講過，如果咁瘦個身材去食粉咧，恐怕人家以為粉咧係餓成功嘅啫嘛。你想食，想乜瘦啫？你餓幾年，你咪食粉咯。恐怕人家誤會，所以佢哋接受呢個牧牛女咧嗰種啊乳味供養，係用牛奶煲粥嚟嘅供養，當然好營養啊！你就聽到牛奶煲粥就梗係好營養啦。咁啊，食咗之後咧就身體復原。咁啊，呢五個人咧，佢就唔明白佛嘅心意啊，咧以為佛咧推心啦。響雪山六年，家下咧起坐到呢個離念河，接受呢個牧牛女呢個乳味即係牛奶煲粥嘅供養，以為佢推心啊，所以你一齊五個同時離開佛，唔照顧佛啦。就去到呢個六野院咧，自己修行，唔同佛一齊。咁啊，到佛咧成佛啦，咁要度眾生啊嘛，咁佢就觀想。咁啊，邊個人同自己最有緣，而我最先教化佢哋嘅咧，咁佢就見到有兩個仙人，就係佛最初咧未去雪山之前啊。親近過兩位外道的神仙，咁啊雖然後來都離開佢喺雪山自己修行，因為神仙的功夫都係唔夠勁，就冇親近佢啦。雖然冇親近佢之外，你都曾經親近佢一個時期啊，都同佢有緣喎，佢都係你嘅思想之一嚟嘅，所以佢想去度呢兩個仙人係最有緣嘅。後來再一睇，可惜呢兩仙人冇福啊！再佛未曾成道以前，佢已经离开呢个人世间，已经死咗啦。所以话悲而先知而死。咁我哋再观咧，边个就呢五个人响雪山跟咗自己几年，即系话照顾得自己几年，包括响皇宫嘅时候嗰一段时间咧，真系大半世照顾自己。咁当然同自己好有缘啦。所以就去到呢個六野院，係度呢五位人咧最初出家，所以話起五人之由在，合埋佢哋悲而先知而死，起五人之由在啊！嗰兩個神仙同自己冇緣，佢死咗啦，度佢唔到啦。但呢五個人咧仲在啊，就度佢去六野院度嗰啲五個人。嗱，咁啊，點樣度佢咧？用啲乜嘢度佢咧？就係用呢個四諦法。咁啲四諦法就係苦浸滅道，就是、分喺三次轉嘅。 第一次叫做事主，即是开始。那什么叫做苦浸灭度四谛啊？大家都不懂、啊、他们这五个人都不懂、啊、那佛就开始他。他说此事苦就是逼迫性、啊、那些苦是逼迫我们的。你说有病你不要说什么不治之症、啊、什么 cancer 当然痛苦了，就算是生日伤风咳嗽、啊、个鼻哥塞住都很辛苦透不到气都是苦啊，是吧？所以苦呢就是逼迫我们，就是逼迫性。这个集呢就是招感性，就是烦恼，有烦恼就招感这个生死果报嘛，所以就叫做集呢，就是招感性。念呢就叫做可证性，我们证到这个灭谛才可以了脱这个生死痛苦。这个道就可修性，我们想证正念要修道才能了生死苦，证到不生不灭正念。那咁啊，苦浸灭道呢四谛简单嘅道理咧，已经开始讲。所以第一转咧就叫做事转，就系、是、我开始苦浸灭道四谛法嘅道理。嗱，咁第二转咧叫做劝转啊。既然苦浸灭道四谛法，你明白啦，苦就系逼迫性，集就系招感性，道系可证性。唔系面啊，可正性；道啊，可修性。咁啊，家就劝佢哋修咯。我话此时苦，你应该要知道啊。此时集，你应该要断啊。此时灭，你应该要正啊。此时道，你哋应该要修啊。咁啊，将呢个苦就灭到四谛法啦，劝佢哋要修行。因为四谛法苦集是世间的因果，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，加修四谛法就是舍弃世间的因果痛苦，就是进入这个出世间的因果，得到这个涅槃的快乐。那这个就问了，那苦集灭道这么好要修，那这个好处咁有咩證明啊？真係咁好啊！你勸我哋去修啊！份咧第三卷就佢哋作證傳，以自己做個證明。佢話：此事苦，我已經知啦。佢此事集煩惱啊嘛，我已經斷咗啦。佢此事滅，我已經證咗啦。佢此事道，我已經修咗啦。即是四谛法世间的苦集因果呢，我已经断了啦。出世间的道灭，我已经得到啦。就以我做个证明，所以我今天就劝你们依时去修。那咁就每一转一苦集灭道四十四种啊嘛。咁啊三次转啊，三四咪一十二呢，所以个全名叫做三转十二行法轮。咁個轉法輪就係用音聲講話嘅，嗰陣時冇文字，唔係經書嚟嘅，係佛咧親口對住呢五個人嚟到去講。咁啊，所以咧講完之後，呢五個人啊最先開悟正安羅漢就係焦塵如，跟住咧就係十力加士、摩那、馬勝、小賢呢四個人咧，亦都先後次第咧。正到这个阿罗汉果，那转四谛法是佛用音声而说的，他们这五个人闻佛音声讲这个四谛法而得以开悟正阿罗汉果，所以就名为叫做声闻佛，以佛的音声令他们五个人闻到，这五个人闻佛三转十二行法律而得以悟道，断三界见思烦恼，断三界的分断生死，而得证出世小乘阿罗汉果。所以呢，咁呢就叫做声闻啦，是因为音声而得以悟道。那咁呢个见思烦恼呢，见话就是我哋见到听到而起个烦恼。思幻呢就是这个烦恼的电流种子来的。 嗱咁啊，建或就比較粗，絲或就比較細喎。嗱，我哋攞做個證明，好似我哋大家相識嘅人啦，見到佢突然間坐咁，好似愁眉苦面咁，點解咧？你問佢，點解你好似愁眉苦面啊？冇嘢啊，我冇事喎、啊。即係話佢自己咧，佢就唔知嘅，但係人哋睇到佢咧，好似愁眉苦面、滿懷心事咁樣。呢種就佢哋絲話啦，係呢個見惑嘅種子，見惑過去佢呢個種子存在啊，佢隨時隨地都可以表現。呢個係一種證明。總之你見到任何人咧，本來好好地嘅，突然間就愁眉苦面啊，好似啦嚇，滿懷心事唔開心咧，呢就佢哋絲話啦。咁啊，正阿羅漢果咧，三界嘅絲話煩惱就已經咧斷盡。嗱，咁啊，正到呢個出世不生不滅涅槃，仲要斷埋呢個分段生死。因為生死就有兩種，一種佢就分段生死，一種就佢就變異生死。嗱，我哋先講變異生死就係呢個心態，我哋嗰啲個妄想心。未曾成佛以前都有的，不過粗細，我哋凡夫係粗。咁啊，摩羅漢同埋菩薩咧，佢就比較微細啲，個心心念念仲有妄想，咁啊變遷不停，跟住佢哋變亦生死。嗱，分段生死，我哋嘅人咧有呢個身體噶嘛，我哋嘅身體可以一段一段分開噶噃。或者有些人因為心臟病而死，心臟是身裏面一部分一段來的，有些因為肝硬化而死，有些腎有問題而死，很多問題都是一樣一樣，很少說全身五臟六腑通通都一起壞死的，很少這樣，都是某一方面有問題令到喪失生命，所以就叫做分段生死，可以一份一份一段一段咁嚟到去計嘅，因為邊一方面而死，咁就叫做分段生死啦。嗱，咁啊正阿羅漢咧斷咗三界見思煩惱，了脱咗呢個三界嘅分段生死，先係正到呢個出世不生不滅嘅小乘涅槃，聲聞阿羅漢果。咁所以咧，佢系三界中咧，系个三界嘅圣人。佢喺三界之中咧，系一个圣人。所以我哋冇三界嘅众生啊。如果遇到阿罗汉咧，我哋同样咧系尊重恭敬佢，要供养佢，亦都系等于供养呢个出世嘅圣人，亦都系功德无量。嗱，咁講到呢處咧，仲要一分鐘。誒，咁啊，今晚各位女士有冇嚟啊？嗱，咁啊，我唔知道邊一個啊。咁我今晚出電梯咧，就有一個人問我，想有啲問題。咁啊，當時咧，佢就未曾講出咩問題。咁啊，加咗個寫咗張紙俾阿維宗師，咁啊，交俾我。我就睇過啊，唔知道有冇睇錯啦。佢就問啊，即係好似嗰啲咩翻鬼荔枝啊，翻鬼荔枝即係好似可唔可以供佛咁啊？咁嘅意思啊，食唔食？呢個問就喺度，你答覆我，你係問呢、这個？